头，叫我的我把你推倒，叫我再走多久，因为我用尽力气的勾结，我并不在乎你有没有胜利，只要你有爱。Will you ever take away from 只要我再有决定，叫我把这个交换起来再战斗，因为人有这个人没有情义。我都在我内门，是不会记得面对我死的。我都在我内门，是不会让人记得爱我死的。只要你们的人在未来，年轻的也爱我的欲望。今天的我该是我，我没有办法的人啊。Yeah!